这次你妈妈去北京把你们的姥姥接来，嗯，就好了。 你呀，娟儿，哎，上你房间，妈妈给你收拾收拾。 哦，好。 喂，啊，等一下啊， 爸爸。 哎，是我，采访，不行，十分钟也不行。请你们给我留一点点时间，我和我的女儿妻子坐一会儿。啊，就这样。 爸爸，嗯，这次也许我不应该离开你。 哎，去吧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倩儿，倩儿，下来坐一会儿。爸爸想说，一个人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一点一滴开始做起。而且要扎扎实实，还要确立一个目标。 我不这么认为，人为什么只能有一个目标呢？我认为一个不行，还可以有另外一个目标。你比如说体操运动员吧，如果16岁不出成绩，就应该换一个别的项目，做别的工作。 好了好了，静雅，别再跟你爸爸讨论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快点。 哎，赶得上火车，你让他们俩在我身边坐一会儿。 那来人了，就开门。 哎呀，大年哥， 是大女孩儿， 来，我爸来看看。 哎呀，老头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没拖鞋， 没有拖鞋，不用拖鞋。 他们这是 要去北京。 啊，老黄师傅呀，你看我们家乱糟糟的，您快坐，快坐啊！ 跟我来， 我站一会儿就走，站一会儿就走。 坐，坐， 华华，你来找我有事啊？我那天喝高了，在你们家闹了一通，这不儿子让我来给你们赔不是来的。你那天心情不好，哎，多亏了庆儿还有林工陪着我。 那是啊，哎，到北京拿这么多东西干啥呢？哎呀，前几天我们哥几个上午9点坐飞机到北京和平门吃烤鸭，下午4点就飞了回来，啥事也没耽搁。 哎，别胡扯。 大叔，这是我爸送给你的茶叶，1000块一桶。 你就拿着吧。 这茶叶可是用少女的唇尖一颗一颗闲下来的，是专供皇上喝的茶。我爸说，只有您才配喝这种茶。 哎，这也可以。 哎，快 点 吧。 好好好，我呀最关心的是你的日子。 哎，大叔啊，我爸现在可是汽车修理厂的厂长了。你看阿姐，哎，你看这头染的，那叫黑又亮。 好啊，好啊，我办了一个汽车修理部，嗯，每天呢还真是1800的赚。 好， 今天我是躲到你们家里来的，要采访我，恕我当什么新时期的典型？不，你我说别的了。你呀，让我好好的过日子吧。 我跟那帮人说了，别拿我爸老当250 了啊！什么问题？哎，咱们俩得喝一杯，我戒酒了。哎， 好，喝一盅， 喝一盅， 喝一盅。爸爸，啊，我去送送妈妈和姐姐啊。 谢谢你。 看那磕头机，那家伙有一种灵性，我喜欢他。 爸爸，我出生在这儿，不管走多远，这永远是我的家。 你听啊，他会呼吸。